中央电视台历史电视剧《大秦帝国之崛起》入边咧有一个场景讲到内奸名册嘅，哇！入边好劲啊，全部都系领导人嘅名嚟嘅，江山集生喺晒度。真嘢唔好多嚟讲啊嘛，而家俾人哋封杀啦，都系好嘢嘅。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啱啱喺强国生还者嘅 Facebook 又 share 咗一段伴娘啊八人斩事件。何谓八人斩？就系俾百几个麻甩佬围住，又摸又抽水咯。结婚本来系件人生大事，但如果搞场婚宴，见到朋友俾人又摸又搞又性侵，咁我真系宁愿唔结婚咯。而家我都终于明白到点解咁多明星啊、有钱人啊要出国结婚，完全明白晒啊！我系强国生还者阿 Win。 最后葡萄叔儿咧都入唔到闸，曾荫权咧要坐监，薯片叔叔咧就俾人话佢勾结外国势力。嗱，不论政见如何啦，其实佢哋咧对我哋嘅国家咧冇功都有劳嘅。咁啊，见到呢咁嘅场面咧，都突然觉得啦，中国人嘅政治就格外凉薄啦。哎，我系强国生还者八旗， 好欢迎翻嚟呢一节嘅强国 生还者， 食块薯片先。我都中意食薯片噶啦，大家你中唔中意食薯片噶？ 八旗哥中意食葡萄， 你中意食葡萄啊？你嗰个入唔到闸喎。 唔系啊，八旗哥中意饮奶， 奶你中奶妈嘅。 我又中意，我中意食住葡萄饮奶咯。 我呢一节就食薯片，成节都食薯片嚟支持薯片，都唔系食住薯片咧要咁讲。因为都唔系食薯片噶，系食花生嘅啫。咁咧咁讲，我哋要做翻少少呼吁先。反正而家未完全开始个节目，喺度食紧薯片。咁咧，我哋咧嚟紧有个网聚嘅。咁咧就喺呢个节目播出街嘅下个礼拜六，咁啊3月18号。咁咧就喺呢个长沙湾嘅彩晶轩。咁咧有兴趣咧可以报名啦。咁啊嚟我哋 Facebook 强国生还者或者系星期二得到都可以报到名嘅。咁啊 Facebook 度有埋嗰个联络人 Alex 嘅 WhatsApp 电话噶啦。跟住呢下一个节目都有嘅，哎食块薯片先。下一个节目就係3月25号咁呢就係大匪带团啊去内地强国玩，哇我哋强国生还者就应该唔敢跟佢啦，因为我哋都唔。 我哋啱啱生还完咗费事啦。 我哋有18号见大家啦。 咁18号见大家啦。 係啦，咁大家可以拎到 MJ 亲笔签名嘅纸巾啦。 亦都拎到八旗嘅嗰个嗰个租业。我唔知你嗰啲讲唔讲得嗰啲包胶啊，係啦亲身写嘅包胶。 亲笔包胶。 我比较鍾意MJ 亲笔签名嘅纸巾一样神秘体。 咁我够食前面，呢集系讲咩啊？ 呢集讲阿 Vin 啊嘛，我哋阿 Vin 系乜嘢啊？阿 Vin 咧，其实我哋强国生还者不经不觉做咗即系咁多个月啦。咁其实即系我哋各人有唔同嘅特色。咁我系一个文青啦，咁 MJ 一个移民顾问啦，咁阿 Vin 咧就一个土豪。 哦，系啊，系啊，嚟紧佢嗰时候出差强国咧，佢就不断要将强国啲钱就搬过嚟，系啊，因为咧而家强国有种外汇管制嘅，嗰啲银行过数咧唔系我哋揿机过几多钱都得，咁未必都得啦。佢哋每年咧就系$5000咁样嘅。 系 咁阿 Vin 就。冇办法啦，咁佢几亿咁样，咁佢咪每次出入强国，咁每次带啲翻， 佢都有几亿噶， 跟住带咗几多翻， 咁搬晒咩啊？ 差唔多啦，仲有4-5年到啦， 有 排搬啦。其实今集咧都系想分享一下咧一啲可能强国嘅一啲比较贫富悬殊，出入好大嘅，咁我哋都分享一下啲衣食住行啦，因为譬如好似 MJ 嘅接触嘅客户好多都会系一啲嘅强国嘅一啲土豪啦， 系 啦，咁譬如好似我啊或者白旗啲。接触最多咧就系啲穷人啦，咁所以可以 我自己都互相接触嘅时间就系啦，已经系咪啊？我同八旗互相接触嘅时间，又见到你系穷人，大家买穷人， 我系八旗 咁所以咧呢集咧就主要分享下一啲嘅土豪同呢个穷人嘅一啲生活嘅点点滴滴啦，或者衣食住行啦，特别系想了解下，譬如 MJ 有几大个落差嘅？你之前譬如喺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前几集应该几个月前都有讲过 MJ 曾经喺广西。嘅穷乡僻壤里面都开山劈石啦， 咁都好大落差啦。咁当然啦，我哋香港人咧，咁啊衰衰地话穷人咧，其实都唔系真系太穷嘅，我哋叫做真系中游啦。香港话晒都系经济发达地方， 都有钱食薯片啦。 系有钱食薯片，真系嘅。我哋嘅生活如果同啲穷人比，我哋好奢华， 系 啊。 我嗰阵时都类似讲过咧，我哋系嗰啲员工系几百蚊一个月嘅啫嘛，300蚊一个月。 就系广西穷人， 广西穷人，但系佢哋唔会有穷人呢个 terms 嘅。 嗯，因为大家都穷啊嘛。 系啊，正常人咯，正常人咯。咁、我哋嘅生活系奢华到点咧？我哋而家求其我哋就咁收个节目，跟住去食饭咁样、可能都食龙虾啊、鲍鱼都系可以噶嘛，锯个扒咁都系可以噶嘛。咁佢哋就唔系咯，佢哋系正常就系粗茶淡饭咯，蔬菜咯。咁、有肉食。可能已经是过节啊，初一十五嗰啲时间嚟噶啦。咁我哋无端端话喂，我哋要食咩？我哋要煮个菜心叉牛肉咁样，佢就已经有啲会有咁嘅反应，就话咦，今日过节咩咁样？ 吓、啊，系啊，即系佢哋系菜心冇牛肉嘅，就咁炒菜心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唔会有啲当年你嗰啲，即系我相信而家可能好少少啦，但系当年咯、即系冇话啲烧烤啊、串烧啊啲都 有，但系唔系成日食 吓， 系啦、啊，即系有佢哋正常嘅。饭盒啦，佢哋可能一蚊，可能五毫咁样咧，入边真系得菜同饭咯，系、啦，或者汁咯，系啦，即系但系佢哋冇嘢噶，佢哋唔觉得，你亦都唔使去可怜佢定系点样，佢系一个正常生活。 呢、這个相信系2000年左右啦，你喺广西嘅时候嘅一啲穷人嘅比较，即系。草根少少嘅生活啦，咁而家咧，譬如好似我依十年八年喺国内接触，或者百期呢段时间接触，即系比较基层啦，我哋唔好用穷人啦，少少边缘。 内地有个 terms 系咪叫屌丝啊？ 屌丝好似唔系， 屌丝又唔系， 又唔系 exactly 啦，系、啦， 系 啦，但系都系啲冇用嘅人咁样啦。 咁啊，先讲翻基层先啦，基层先啦。 基层，我哋算唔算基层咧？ 绝对系咯，我 你系咯， 我系穷人啊， 我都认穷噶啦，嗱。首先而家国内基层咧就好少少嘅，即系你话譬如一般出嚟食饭啊，叫碟炒餸啊呢啲都仲可以 afford 得到嘅。 咁 现在而家即系同你当其实喺广西，我谂应该系已经好大嘅突破嚟噶啦，好大嘅进步啦。即系一般嘅消遣啊，即系始终我谂而家点穷嘅喺国内生活嘅，我谂即系唔好话去到啲即系好内陆或者系啲乡村地方啊。一般我谂你2000-3000蚊一个月，点都会有做个普通嘅服务员，包食包住2000蚊。咁、你计翻大概其实都。唔到，都系70蚊一日啫，2000蚊到。 其实咧，我成日觉得咧，即系所谓穷卵又好，基层又好，咩都好咧、其实最恐怖嗰样嘢咧，就唔系头先 MJ 讲，即系 MJ 头先讲就系嗰啲喺穷乡僻壤入边搵好少钱啊嘛。咁即系即系有，但系咧最恐怖就系咧喺大城市，北上广深嗰啲搵好少钱，嗰啲先最得人惊。我喺即系我成日喺强国出差以前，即系或者即系强国经历咧、我成日最搞唔明白一样嘢就系讲紧话咧。我喺广州或者深圳翻工做嘢，我当一个人，我系搵得2000蚊个月嘅。 咁就真 系我即系我成日幻想唔到啲人系点样凭2000蚊一个月去点样喺深圳生活嘅，其实 系 呢个问号我摆咗好多年嘅，我呢个心结我成日解唔开咯。 因为生活成本太高啦，除非系，不过我相信如果你2000蚊个月咧，应该系包食包住嘅。咁咧你剩翻嘅可能实际要用嘅使费咧，就真系你食住都已经解决咗啦嘛。咁你剩翻嘅可能即系你一般嘅消遣啊、买衫啊，咁可能仲勉强叫做支持到嘅。但系你再想过啲即系再奢华。少少嘅生活咧，就应该冇乜可能。 同埋讲起穷咧，即系基本上我以前识一啲朋友啦，亦都包括阿 Win， 即系之前识一啲女仔咁，后屘即系介绍咗我认识咁样样啦。佢话翻俾我听， 都 系 好穷噶。 即系佢穷到咩地步咧？就例如 要搵你去扶贫嘅喎。 阿 Win 扶贫扶开嗰啲。 系啦，咁咧即系例如曾经有一位女子咁样样，咁阿 Win 你唔记得佢啦，应该。咁、咧就同我讲话，喂阿百奇啊，即系同我讲话，你可唔可以请我食肉啊？即系喺深圳嘅女仔。咁跟住吓。咩话系深，即明明喺深圳，我同喺罗湖，即系周围兜紧行紧嗰阵时，问、可唔可以请我食肉？我好耐冇食过肉啦、你咩事啊？你依家去我非洲灾区啊？依家喺呢件事发生，我谂2-3年前到啦， 都几恐怖喎、啊。如果 系即系嗰个女仔，你唔觉嘅？你见佢一个好正常一个后生女咁样样，20多岁咁样样，佢同我讲， 即系我介绍俾你识嘅咩？ 好耐冇食过肉啦咁、样。咁跟住话，喂，咁你有翻工噶嘛？你嗰啲你应该有钱噶嘛，咁样你可以买。跟住佢话，其实咧，第一，佢份工嘅人工咧，都系讲紧2000零蚊咁样喺深圳啊，喺深圳2000零蚊。第二就系讲紧话咧，佢就成日俾人炒。咁因为佢又话，基本上份工咧都即系又俾人刻薄啊，又俾人。侵犯啊，即系言语上嘅侵犯啊， 即系就又要白人斩 咁样，跟住又即系 长期做得好，即系好漂泊啦，即系觉得好漂泊。咁、所以咧，同埋佢又自己又租间房住啦，咁样咧，咁佢要交租噶嘛。咁你其实你住翻深圳，即系就算佢唔 平极都要个，如果你话两三年前平极都要七八百蚊噶啦，咩湖北新村啊，嗰啲都要都质素差、 所以佢即系佢长期都话，哎，我悭食悭住嘅啫，即系如果。有一餐佢想食即係平时食咩可能有时就咁食个面包，又或者呢、上面好兴食嗰啲酸辣粉嘅。咪、食一个酸辣粉搞点酸辣粉冇肉㗎嘛，好多时都。 係啦，咁肉碎囉。 係啦，咁跟住呢嗰次呢我就即係哎唯即係怀着呢个慈悲为怀嘅心咁样，咁就即係请佢食饭咁样。咁、我记得系 请佢食肉嘅。 即係打边打边头嗌晒菜同菇。咪讲笑啫，即係一个正常嘅打边头佢已经。即系佢已经好感恩 动落， 我想问佢个欧陆个样啊嗰啲几好嘛？你觉得 正常嘅后生女咯？ 其实你觉唔觉得佢有暗示俾你嘅咧？佢就系求包养啊！你你唔系真系唔明啊？佢唔系真系冇食肉啊？佢想你请佢食肉啊？ 唔系，我都几肯定佢系冇食肉嘅，佢即系食，即系佢我见到佢食嗰嚿牛肉嘅时候咧，佢真系。佢好耐冇食过肉嗰啲样嚟噶，佢真系好耐冇食过肉嗰啲样嚟嘅。甚至咧，我识过一啲女仔咧，咁真系即系透过啲朋友识嘅啫。咁亦都系一正经嘅朋友嚟嘅，系啦。咁就同我讲话，喂阿伯，其实即本身大家系即普通朋友嚟嘅啫。阿伯奇啊，不如你包养我啦，咪真系咁样同我讲。突然间，今日话你3000蚊一个月嚟包养我， 男仔嚟嘅， 咁跟住，跟住 你又成功包养咗， 咁跟住我当然系冇咁做到啦。咁但系我会觉得， 3000蚊包养边好过啦， 系咯， 喺你收藏里面又多咗一张闪卡咯， 系咯，你3000蚊你包养到阿边一年啦，你咁跟住啦，咁即系我会觉得，喂，你后生细女。我谂嗰个女就我谂22、23岁、23、24岁，又系嗰啲年纪， 后生当打会啊， 系啊，即系，但系佢可能长期翻份工又唔好搵到钱，又或者即系份工就好唔稳定，咁、即系佢又唔想翻乡下，咁想佢想继续去深圳度打拼，咁但系问题就系佢根本冇钱立足咁样，咁所以，哎、不如搵个人，即系起码供给我一啲 basic 嘅衣食住行嘅开销咁样，即系佢嘅心态咁。后屘即系我后屘即系我 觉得唔抵， 我同佢倾咗个计啦， 即系讲价，即系讲价，你倾偈嘅讲价。 佢惯咗逐次交易嘅， 系咯， 佢话逐日嚟嘅。 我同佢计，我话喂你唔好啦，即系后生细女咁样，真系系咯，去读下书，即系认识多啲新嘅知识仲好啦，咁样 系咩？ 系 八旗系咁嘅咩？ 嗱，不如讲我哋转变一下啦，睇下咪讲有啲比较系基层少少。嘅一啲即系求包养又好，或者冇肉食又好，即系冇肉食啦。 真系冇。 咁我哋想听下，譬如因为接触嘅一啲老板，我自己本身都有接触嘅。不过我知道 MJ 接触嘅层面可能会更加广泛，因为如果譬如揾得阿外国移民顾问 MJ 咧，咁基本上都一定系有钱或者有好多钱，先至会移民啊，或者去搞一啲嘅身份转移啊。 系啊，绝对系啊。吓，其实譬如佢哋整个护照咁样，所谓我哋而家移民呢一行做资产配置嗰啲咧。咁係讲緊即係你如果得个1000几百万，你都唔需要做咁多配置呢啲嘢啦，因为讲緊个护照都100几万起㗎啦。 咁即係如果做得呢个身份配置基本上都以亿计㗎喇。 又未必嘅，几千万都会开始諗嘅。係啦，咁但係一定都唔係太少囉，咁嗰啲都系土豪嚟嘅。咁你讲开个 topic 呢，我就想讲近几年嘅土豪呢，即係我喺移民呢一行都唔系真係好多年，可能讲緊6、7年咁样当。6年前嘅土豪同今时今日嘅土豪呢真係有啲唔同嘅。 係。 六年前嘅土豪即係我哋以前嗰种土豪嘅形象、文化水平好低呀、 即係个农民突然间有咗钱咁样。 系啦，乱咁掟钱啊，买埋啲好冇 taste 但又好贵嘅嘢啊，系啦，嗰啲系我哋以前认识土豪。今时今日嘅土豪咧，其实讲紧嗰个修养啊，真系似翻个有钱人应该有嘅嗰种修养，啲 taste 可能都有钱买嗰啲嘢就好啲啦。咁都变咗系高质嘅，其实都 系， 即系有啲大老板。 有冇啲例子咧？即系譬如可以一个前后嘅对比，或者而家你接触到啲土豪系点样？ 譬如我上个月啦去。整个护照嗰个客人，佢系住半岛酒店嘅咁样，咁 即系佢专登嚟咗香港， 系啊系啊嚟咗香港，咁我去半岛酒店同佢倾合约签单咁样啦，咁帮佢整咗本护照咁样讲啦，佢我问佢嗰个酒店房话好靓，望住海景，又大，一个人住咁样，间几钱咁样，我唔知道。 系啊，我唔知喎呢啲诶， 秘书做嘅， 系啊系啊系啊 ，Sally 啊，系啊，秘书做嘅呢啲我真系唔知喎。咁跟住我喺合约上同佢倾嘅嗰啲嘢咧，真系讲紧嗰个 difference 有时系争十万八万咧，佢都唔觉噶。吓，佢咦好似多咗、啊。不过唔紧要咯， 咁你应该写多五六个零喺后面啦 。唔会，唔系我唔系我度袋噶嘛，大佬。系即系呢啲喺我哋个世，即系大家世界真系唔同咯。即系有时我哋香港人都好嘅，即系见多识广、嗯。我哋个世界系我哋嘅世界，咁但系譬如头先讲嘅穷人又好，而家讲嘅啲土豪又好，大家个世界真系有时系想象唔到争咁远嘅。 咁、嗯、你见面嘅时候，佢嘅衣着啊，或者谈吐啊，行为会唔会系即系 唔土豪？其实 OK 即系因为而家咧国内系比较流行一啲有钱人咧，系相对会调翻转嘅，低调，尽量低调，唔会好 high profile 咁样。 唔 high 嘅，外表唔 high， 唔 high profile 嘅，但系讲嘢就不知不觉会咯。吓、啊，系啦，讲嘢就不知不觉会有呢啲 会唔会话好睇唔起人啊？ 譬如我哋谂咗喺楼下 coffee shop 嗰度等嘅，而家半岛咧饮咖啡要等好耐噶，系啊，好受欢迎啊，可能 OK、 要排队嘅。咁我见我去先，我去到先嘅，佢出咗去玩定唔知点样就翻嚟， 即系要攞飞嘅。 系啊，我真系排咗队，排咗差唔多半个钟到，差唔多下一个到我噶啦。跟住佢嚟到，佢就唔排到啦，上我房倾啦，咁样排咗排咗三时间。 男定女嚟？ 男仔， 男仔，我辛苦你啊，真 系。男人， 我以为你个客人咧，你个客会唔会就讲吓要排队？即刻喺个包里边攞几下万张包俾佢。 我谂半岛嗰度唔会俾你俾钱就 包起成个场， 唔使排队咁样咯。系啦，咁跟住系譬如我哋签完晒所有嘢啦，咁跟住佢话。佢要去食海鲜咁样，咁佢都系有嗌嗰啲半岛嗰啲车嚟接佢噶啦。咁据我所知，嗰啲车系好贵噶，即系可能系平时你嗌嘅 Uber 嗰啲， 可能200蚊到啦。如果你半岛去西贡啊，假设系西贡啊，200蚊 你 的士， 你想你讲的士， 即系香港以的士200蚊。我估如果去 call 翻半岛嘅车，可能系四位数字咯， 肯定要，肯定要系啦。咁佢就系 call 佢车咯。咁因为我之后仲带佢行去嗰、那个，我真系最大恶极啊！我带佢行去嗰个商场对温嗰度影相咧。吓，佢话行好远啊！佢话佢未试过行咁远啊！ 由半岛行去对温， 都远远地啊！嗬， 美丽华啦，即系。 系啊系啊系啊。 15分钟到咯。 系咯，10分钟应该行到。 佢话佢好耐未试过行咁远啊！我真系最大恶极啊！我真 系 得罪咗佢。 行动不便嘅本身。 唔系啊，正常人行得好轻松，但系佢话即系有啲相已经系，即系佢唔系。佢咪指向我嘅，但系觉得行咁远啊，不如嗌头先啲半岛车啦咁样。 O K， 咁衣着咧，衣着都系好 casual 嘅。 衣着 casual 咯，你唔会喺衣着。 即系会唔会好似以前嗰啲大陆人咁样，一定系西装骨骨啊咁样咁啊？就算去芭提啊潜落水嗰啲都着对皮鞋咁样嘅， 唔会，绝对系普通人。你会睇到同你会知道佢系内地人嘅，即系但又唔系好着得好潮嗰啲咁样，但系你唔会觉得佢系一个特别点样土豪咯，普通人。系啦，如果唔系同佢对话噶，真系好普通啊嗰个样。 反而咧，我之前我见过一个土豪咧，即系识得一个土豪咧，佢啲行为咧有啲咁推土豪嘅。 系 咁咧，首先咧就系咧，原来咧即系随住即系大陆越嚟越多咁嘅土豪啦。咁其实咧，香港咧原来系多咗好多不知名嘅会所嘅。我系因为我小弟本身系讲到佢翻工嘅。我系从我翻咗咁多年工咧，我从来唔知咧，原来湾仔区有好多呢啲咁嘅私人会所嘅， 即系只招待会员啊， 系啦， 富豪会所。 我唔知佢系咪富豪会所，总之只招待会员嘅会所。 玩咩嘅？玩咩嘅？ 喂，食饭啫，嗰次系食饭啫，食饭。 八期去开啲富豪会所食饭。 系啦，咁佢嗰度本身系一个即系一栋。即系你完全唔知道一种商业大厦嚟咁样，一种商即系湾仔啊，香港湾仔一种商业大厦，佢其中一层，咁就系嗰啲会所啦。咁咧，咁嗰次咧就同嗰个土豪食饭，佢系一间厂嘅大老总嚟咁样，好多生意咁样。咁咧，嗰日食饭连埋我咧，应该有五六个人到啦。咁但系咧，我哋食饭嗰个厅咧，我谂就差唔多200尺。 嗯， 系啦，咁咧，梗系一张台咁样，见空溜溜啦，200尺一张台，六个人啫嘛，做咩咧？依家咁跟住咧，有一幕咧，我都几令人印象深刻嘅，即系我觉得咧，我好似睇咗《食神真人版》咁啊，阿史提芬周真人版咁啊，即系咧，阿老总啦，我叫佢，我就咁叫老总啦，阿老总咧叫个服务员嚟，喂，阿服务员嚟，上菜啦，咁样样，跟住服务员，咁你自不然咪上菜啊，拎啲酒过嚟咁样样啦，咁跟住正当个服务员行咗，即系行到过去上完菜啦，跟住个老总突然间后闹。 边个叫你过嚟噶？咩跟住我心谂 呢度系你过嚟嘅咩？ 呢度你过 你偷边啊嘛？ 跟住我咩事？我真系呆咗。你明唔明？你一分钟都冇之前，你叫人上菜；一分钟之后，你话咩边度叫你过嚟？ 咁佢用意系乜嘢？ 佢意思系唔可以喺佢个位度上菜系咪啊？ 唔系啊，佢真系就咁。好似精神分裂咁啊！即系但系佢个人咧，同我哋倾偈又好似谈笑风生，冇乜嘢嘅。系咁，跟住我即刻谂到我睇《食神史提芬周》入边啦，唔即系食神入边 双个位， 呢啲就系 power 啦，话唔系话咁样样。 我好人嚟啊嘛！ 我跟住我嗰个呆咗，你高头咩事啊？咁但系即系当然嗰个 waitress 就头耷耷咁啦。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真系国内人嚟嘅系定香港人？ 个老总又系国内人，个 waitress 香港人。 我知个老总啦，咁真系用普通话去话佢嘅， 系 哦。 咁佢呢个又唔系，即系 佢又唔系讨行， 佢唔系讨行为啊，即系自己系一个性格暴躁嘅， 同埋即系佢可能自己都控制唔到，或者佢平时有钱啊嘛， 系 你 有 钱佢就 睇人唔起咁样咯，系咯， 系啦，佢系有少少呢种，但系即系佢对住我哋呢啲就，哎冇饮酒，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跟住我已经呆咗啊 ，OK 继续继续， 服务员拿酒来， 你 干什么过来？ 真系好奇怪， 服务员好惨，咁再叫佢继续过唔过嚟好咧？ 咁跟住结果都完，即系成件事系完结嘅，即系之后都冇再话。 结嘅咁佢又冇冚巴佢嘅，结嘅咁样样。 系 咁嗰日啲餸又特别好食，啲红酒特别好饮，亦都系事实嚟嘅。咁几多次我又不得。 但系嗰个富豪会所，除咗咁样之外，仲有咩特别之处？ 冇食饭，我逗留。 隔篱会唔会听到隔篱房啊，或者富之 我都听得冇， 我听得冇清楚啦。咁嗰度即系我哋都好正经，即系食一个 business lunch 咁样样咯。 lunch 嚟嘅。冇女医十二药方喺度弹奏咩？ 冇， 例如吹箫咁。 咁好静咯， 系好静啊！ 其实讲开土豪咧，即系譬如我接触咧，深圳同广州或者呢个嘅汕头咧，我都有几个老板嘅，都系保守估计都过五亿身家噶啦， 即系同 但系差唔多啦。OK， 咁啊，但系同佢哋倾偈啊、接触啊，真系而家嘅有钱人咧就冇，即系相对系低调，即系唔会你睇佢衣着啊，好 casual 嘅，即系唔会话好 穿金戴银咁 啦，系啦，唔会话好招摇，即系好似啲古惑仔咁样，成条金链都好似摆咗出嚟嗰啲，而家唔会，譬如食饭啊咁样都。又未必好似白琪讲呢啲咁夸张嘅，都比较即系一般咯，又唔会话好似好奢华或乜嘢嘅。 只有啱啱成为富豪嗰啲，即系暴发户， 即系 1.0 啦，暴发户 1.0 先至会有啊。而家佢哋已经系即系习惯咗，同埋都唔系好特别啊。你咁样会反而唔似咁有钱嘅。如果你咁样嘅行为， 系因为咧即系有啲啱啱，即系可能有啲本身未咁发达嘅城市咧，即系特别多嗰啲相对叫做即系啱啱暴发嘅暴发户。咁咧，我记得有一次我喺韶关咧，咁就即系同当地一个又系嗰啲老板食，又唔系食饭，即系上佢 office 咁样样。咁其实佢嗰度即系韶关本身都唔系好繁荣噶啦。咁佢系韶关一啲唔系更加即系唔系市中心一啲唔系即系偏少少嘅地方嚟。咁咧，咁我咪上去 office 度倾倾生意啊，咁啊吹下水啊咁样样啦。咁佢。嗰、那個老總咧，佢本身係做一啲即係醫藥行業嗰啲嘅，咁佢突然間咧傾傾下，我唔知佢吹到冇嘢好吹定點啊！突然間指住出邊有塊空地，啲窮鄉僻壤乜都冇嗰啲咧，呢度咧，我諗住咧即係發展一下咁樣樣，我開頭諗住咁啲有錢佬咪頂多起啲平房，你搞咩啊？就真係，哇！點知？啊冇，我谂住咧起个娱乐城啊，跟住系咯，跟住咩娱乐城？你咩事啊？你啲新歌传奇啊？ 跟住条街我嘅， 跟住话咪呢度你望到出边咧，你望到嗰啲租都系我噶啦。我同咧本身咧，当地个市政府谂住起度起个唔知咩军营定唔知乜鬼咩陆军基地定乜鬼基地，跟住我同佢倾掂数噶啦，我买咗噶啦。呢度我谂住成个起个娱乐场，整个娱乐城。你话你阿伯奇，你话起你话你中意玩啲乜嘢？你觉得你起啲咩好？ 娱乐城咯， 系跟住我又呆咗。 我觉得系咪当时系无非都系想炫耀啫，喺你面前炫耀。 咁我唔知佢炫耀定点啊！即系总之我系呆咗咯嗰阵时。 佢嗰个系咪炫耀？我唔识 judge 啦。但系我啲移民客人咧，佢哋真系咁样噶。我上半年前左右去上海个客人。 类似就系同我讲呢啲， 就系讲佢自己本身又有呢个关系啊，又有嗰、那个。 唔系，佢同埋同我讲关系，佢好认真嘅，因为佢个做移民，佢要话俾我知佢嘅大概嘅情况咁啊。咁佢系搵车嚟车我啦，首先系去我屋企喺楼下车我噶啦，已经咁啊，车咗一个钟去到佢嗰个工业园区。咁佢同我讲佢嘅投资大计，类似就系咁啦。佢呢个工业园区就系佢已经买咗嘅。咁佢讲同我讲啲咩咧？佢话呢度会点样升值啦？而家已经升值到咩地步啦？工业园区就同市政府倾紧呢个工业园区咧。就要转做商业用途啦，住宅用途啦，咁之后就会就会已经系升价啦。咁升价之后咧，我哋就要铲晒啲楼去，咁跟住咧要起做几多层，起一层就一倍，起十层就十倍。哇，咁佢赚好多钱喎！系啊，呢几年咪咁样靠呢？ 但系佢一个工业园区去起咁多层，或者去作为一个 住宅， 佢应该要改变呢个 土地用途， 所以咪要同政府倾紧呢啲嘢咯，咁去处理紧呢啲嘢咯，咁佢将会有呢啲咁样嘅资产增值，要话俾我知咯。佢唔系同我讲紧笑嘅，即系佢系正常上亦都唔使要炫富，佢真系讲紧一个规划咁样，咁你就大概知道呢啲人同你争好远，但系佢就喺我嚟讲就冇乜特别嘅，佢只系一个描述紧个情况俾我听咁解。 系咯，早几年头先我哋咧一开始提到我哋嗰啲即系所谓基层咧，又话冇肉食啊，又食酸辣粉啊咁、样，即系咧我嗰阵时咧都有个好深嘅体会就系咧即系尤其是早几年啦，即系嗰阵时就未咁有未有阿 Win 讲咁低调嘅时候咧，可能真系求其同嗰啲老总食餐饭，连埋我四个人，连埋开支我唔知几贵嘅红酒，净系一餐 lunch 晏昼食个皮几嘅人仔，跟住咧我嗰下话真系呢啲真系专门走肉臭到我冻死骨仔呢啲，嗰头有条女同我讲话喂 冇钱食， 系你肉都冇钱食，你真系可能你一百几手避唔起，嗰度我食餐晏四个人皮几嘢， 所以我哋喺呢个位即系望上同望落都觉得系好夸张，如果你喺最高望最低或者最低望最高，真系冇得比啊！ 其实呢个咧正正就系国内咧面对好大问题，即系呢个贫富悬殊。你即系头先其实好典型活生生嘅例子，就系一啲即系食饭都有问题嘅，同一啲即系食一餐饭可能已经讲紧以五位数字计，好普通嘅一个家常便饭。咁如果你谂下一个连肉都冇得食嘅嗰个女子啦，咁当系一个 waitress 啦，去 serve 你哋去食呢一餐万几蚊嘅饭，佢嗰个心里面嘅落差或者系会用国内嘅俗语就好唔平衡啊。咁可能即系会唔会造成一啲嘅社会问题啊，或者一啲嘅精神嘅问题啊？呢啲都系而家国内可能真系经常面对嘅。 其实唔止国内噶，香港都好严重噶。 香港系 系啊，咩坚尼系数啊啲啊嘛，香港都有啲人真系。真系日日食公仔面过活噶，都即系都唔系咁易生活噶。我突然醒起啊，节目时间唔多，突然醒起咧，我突然间我见过最啲土豪行为咧，而家反而咧系啲小朋友啊，系啊，嗰啲人大人有钱，佢哋开始识得点样做低调呢啲嘢啦嘛。小朋友有钱，佢唔系攞嚟炫富，但系佢哋就因为有钱啊嘛，乜都唔使担心咁样咧。 你有冇睇过咧？有一段片咧，就系话一个国内嘅小朋友，好似我睇记得条片咧，如果我搵翻 来。女仔 就话个包喺边度买，你哋买得起吗？你哋啲穷人咁样，即系自己拍段视频，即系会觉得而家其实呢个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包括在香港我相信都会有多，譬如现在小朋友翻学的时候都可能会互相去比较啊，即会有这些。 比较我都大概知他那个用意啊，我那次我记得陪个移民的客人在香港买东西。去药房啫嘛，佢阿妈喺度揾紧药咧，佢喺药房都买到千几蚊嘢出嚟噶，牙刷又买，见到啲牙膏又买，嗰间药房真系开心啊，乜都买啊，总之，你叫我一个人喺药房买啲啱我用嘅嘢，买一千蚊都唔容易啦。咁佢喺海洋公园见到任何 souvenir 又买，iPad 又买 ，iPad 我唔知佢识唔识用啊，系啊， 几大嘅小朋友 啊，好细个嘅，五岁六岁咁上， 五六岁喺药房买千几蚊， 系啊系啊系啊，你想象下。个阿妈又有佢喎，我好戥个度好戥嗰个。 但 系 你个意思系药房买嗰千几蚊嘢，全部都系个小朋友自己。 小朋友自己周围行，嗰间药房亦都好识去处理。间药房咧就喺度蹲住佢，令到佢喺入边最长嘅时间。咁跟住佢哋就可以买好多好多嘢啦。而家阿妈要揾嗰样药咧，其实最后都系冇嘅。 哦，咁无端端就多咗千几蚊出嚟啦。 Exactly， 系其实。 大陆依家好多小朋友都系咁，即系好似你有啲我识有啲大陆嘅小朋友咧，即系本身屋企都唔系话特别有钱，但系手机咧一定要用 iPhone， 系 啊，咁S7 佢嫌 cheap 啊，我唔明点 S7 明明香港价钱唔系差好远， 爆炸啊， 系可能爆炸啦，系啦，即系都嫌 cheap， 一定要买 iPhone， 咁、就话因为佢，哎呀，我好多同学都用 iPhone 噶，我唔用 iPhone 俾人笑咁样， 因为呢个比较嘛，就系、是、你成日所讲嘅军备竞赛嘛，或者系点样大家互相去比拼， 所以而家啲土豪行为可能小朋友再犀利啲。 未来嘅十几廿年，我相信会系更严重。 好似听过好似做一个月啫嘛，微信发红包嘛，小朋友发十几万出嚟啊嘛，系啲小朋友。 点解我冇呢啲朋友？ 系啦，我都想识下啲小朋友啊。咦，系咪差唔多嘅时间？ 系啦，下一节好精彩、啊。 下一节咧，我哋有英国嘅嘉宾啊，咁佢又唔系土豪，亦都唔系穷人嚟嘅，都系我哋一样啦，中层啦。 系啦，阿边之友。 系啦，算系我嘅朋友多啲嘅，因为佢都系移民界嘅。 大概利物浦啊。 系啦，跟住同阿边讲下利物浦。好，我哋下一节翻嚟讲下英国。 OK， 下次见。